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反贪二字那可是朱元璋治理朝纲的重点之一啊。您瞧那场出了名的反贪空印案，朱元璋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各地方负责的官员，甭管是好是坏，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杀。死了这么多人，罚了这么多人，可是全国上下贪污的事件还是没能控制。朱元璋就不明白了，我都这么个杀法了，都不能让你们害怕，照这么看来我还是不够狠呐。于是接下来朱元璋是杀鸡给猴看，他就不信了，这钱的诱惑力能比这脑袋还重要。一份奏折告发了一桩惊天大案，贩卖军粮，偷盗国库，一个户部侍郎竟然带动全国官员和他一起贪污，上到政府官员，下到中产百姓，几万人命丧黄泉。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将反贪进行到底。明朝洪武18年的时候，大明王朝又一桩惊天动地的大案发生了。自打朱元璋坐上龙椅之后，时不常的就来这么一出，而且每回都是杀人无数，所以底下这帮官员呢，跟老百姓一听说啊，又有案子了，这心里头都跟着颤。看吧，这回呀，又不知道得死多少人了。别说，大家伙对朱元璋的了解还真不是吹的，这回的案子，不能说快把朱元璋给气疯了，那也差不多了。朱元璋惩戒反贪的案子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不过和往常的案件比起来，这回的案子就连朱元璋都瞠目结舌，所以对于这次惩戒的力度那也是最重的一次。这案子还得从洪武18年的3月份说起。这天朱元璋跟往常一样坐在大殿上处理朝中大事，龙书案上的奏折对得跟小山似的，朱元璋是一份一份的看，一份一份的批，没出2个时辰，这脸上就开始倦怠了。朱元璋抬起头来，转了转脖子，揉了揉眼睛，身边的侍女赶紧递过一杯温度刚好的清茶。朱元璋是一边喝一边感叹呐：“哎，当个皇上容易吗？”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把整个下午的宁静给打乱了，匆匆忙忙跑进了一个太监，刚一进殿就开始报上了：“皇上，臣这儿有一份御史加急的折子。”朱元璋一听加急这俩字儿，心里头就开始不舒服，可不是吗？要没大事儿也用不着加急呀。 朱元璋接过奏折，打开一看，这脸色可就不对了。了解他的宫女太监瞧见他这模样，心里头也跟着发虚呀。看来折子里头写的不是好事，要不然皇上不能够是这表情。还没等这帮下人琢磨明白呢，朱元璋的脾气腾就上来了，把奏折啪就扔出去了。好家伙，这奏折落地之前差点没戳到小太监脸上。郭桓呐，你好大胆子，我腻歪什么你就给我来什么。这朱元璋骂的郭桓到底是何许人也？这折子上到底写了什么能让朱元璋生这么大的气？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说起这郭桓呢，他其实也不是什么顶天大的官，在朝廷里边他就是一个户部侍郎。这户部呢是明朝的时候掌管户籍财政的机构，这侍郎呢就是户部里的二把手，相当于现如今财政部副部长一样。别看这官职跟早先的胡惟庸那个左丞相没法比，但也这也是一肥差呀。郭桓这几年就一直负责全国的赋税和粮食征收，这回御史递上来的这份奏折就是状告他私通各地方官员贪赃枉法吞盗官粮的事儿。您说这空印案刚结束，朱元璋就接到这么一份奏折，他能不生气吗？于是当即下令给我彻查严办。皇上既然发话了，那手底下人就开始查办吧。当时负责查办此案的官员叫做吴庸，接到圣旨以后就令着一大批工作人员没日没夜的搜集关于这郭桓贪污的材料。随着案件一点点的整理，贪污数字一点点的清晰，这些调查人员的心都快揪到嗓子眼儿了，到后来啊都不敢接着查了。为什么呀？原因就在于他们越查牵扯的人就越多，他越查统计上来的数就越大。和珅这人咱都知道，而且不陌生，号称是贪污之王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和珅跌倒嘉庆失宝。在清朝贪污受贿，和珅要说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他这银子比国库还多。但是这个排行榜要是放到明朝，那可就未必了。这郭桓能耐就不小，在这方面不次于和珅呢。起初郭桓负责浙西的秋粮收缴，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和地方上的官员相互勾结，大肆贪污。本来这浙西税粮啊应该上缴国家粮仓450万担，结果这帮人呢只缴了60万担和80万锭银子。按照当时这银价和粮价的比例折算呢，这80万锭银子顶多折合200万担粮食，这么算下来还剩下190万担粮食呢，全都让这帮人给贪污了。不光如此，粮食分完了还得分钱呢，这帮人又合伙私分了浙西各府上缴的50万贯钱钞。尝到甜头之后，这郭桓的胆子就越来越大。当时应天、宣城、太平、广德和镇江这五个州县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所谓的兴亡之地呀。由于这五个地方长期承担粮饷和徭役的供应，所以朱元璋就下令将这些地方的农田，也就是老百姓的农田下税秋粮全都免了。10万亩官田，也就是官家的农田减半征收。这消息一传到郭桓耳朵里，他这主意就开始打上了。结果等到上缴的时候，他愣是一粒粮食都没交。郭桓仗着自己手里有权，而且几次贪污下来发现大家合作的还算不错，没人发现，于是他这手越伸越长。 那会儿光贪污可满足不了郭桓的欲望了，于是他又瞄起了另外一宗大买卖，军用粮仓，那可是军队的后备力量。古时候争夺天下，那都是打出来的，军队是有了，可军人打仗不能不吃饭呢，所以一般军队的粮仓无论是否打仗都会储备足够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啊。要不然说这郭桓胆子大呢，他瞄上的这个买卖就是军用粮仓里的粮食，他愣是敢联手朝廷官员，偷着摸着把这粮仓里积攒了3年的粮食全都倒卖出去了。卖完粮食他接着偷钱，他联合了专门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您说他胆子大不大？就连皇上的国库他也敢偷。这还不算完，为了能够有长线收益，他平时征税的时候增加条款，而且这些增加条款所得的税钱当仁不让的都进了郭桓跟他那些同党的腰包。还有一条也是最可气的，那就是郭桓为了掩藏自己贪污的罪行，和他那些同党在上缴的粮食里头掺水增加分量，免得让别人看出破绽。天凉还好说，天一热这粮食全都发霉了。这回一听说皇上要彻查此事，这些人赶紧把那些数以万计的烂粮食全都给埋在地下了。彻查郭桓贪污的官员们看着手里的材料粗粗算了一下，如果把郭桓贪污的钱财折合成粮食的话，那得有2400余万担呐、要知道这个数字可跟整个大明朝全国征讨秋粮的数额差不多了。除此之外，一个户部侍郎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没有办法做这么多手脚啊。之所以能贪污这么多，都是因为各地方的官员跟他穿一条裤子，这才给了郭桓机会，让他这胆子越来越大。这回郭桓贪污的罪行所牵连的各地方官员已经多达12个布政司。您可能得问了，这布政司是什么官职啊？我这儿给您解释一下。想当初朱元璋撤销了中书省之后，就在全国陆续宣布了13个布政司，这布政司就相当于省政府的官员，专门负责当地事务。这回一个小小的郭桓就能网罗12个布政司，大明朝才有13个布政司，您就可想而知了，他这能耐有多大，这金钱的魅力有多大。朱元璋接到调查报告之后气得手直哆嗦，面对如此巨大的贪污数额，面对如此之广的涉案人员，朱元璋又该如何下手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看着一份份调查报告，看着一个个惊人的数字，朱元璋真是不敢相信呐、这古往今来贪赃枉法的人大有人在，可是像他郭桓这样的那是人中极品了。您说当时这朱元璋的心情得多复杂呀，他制定了那么多的规章制度，为的就是减少贪污事件，可这回呢，一个小小的户部侍郎就能闹出如此令人吃惊的事情，这不是在嘲笑他这当皇上的没用吗？几天下来，朱元璋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不是不知道这官吏有贪污的行为，可是他就不明白了，起初这些官员刚刚上任的时候还都一个个的忠诚廉洁呢，可只要在任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就开始作奸犯科，贪污受贿，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大多数最后都是因为贪赃枉法被杀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想来想去，最后这结果呀，朱元璋就想到了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呐。其实不用他想，谁都能想明白， 这钱是个好东西，有了钱，他们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所以这些人即便看了那么多为钱丧命的例子，也管不住自己这欲望。于是朱元璋就决定，既然你们想了这么多方法来弄钱，那我就让你们吃多少吐多少。朱元璋的主意一出来，负责此事的吴庸可就头疼了。皇上啊，这件案子牵连的人这么多，这些被贪污的粮食和钱财从何查起呀？这问题可真难不倒朱元璋。从何查起？朕要你从头查起。郭桓是户部侍郎，那这些户部的钱肯定是布政司给的，那就先从他们抓起，让他们交代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现在在哪儿，怎么拿走的，怎么给我拿回来。朱元璋这下可是从头往下捋呀，这些人为了不背黑锅，是一级一级的往下推。咱们刚才也说了，这布政司相当于省政府机关，被抓的官员就说这赃款呢是府级官员给提供的，轮到府级官员这儿呢，他们又推给了说是县级官员给提供的。等到了县级官员这儿，这帮人索性把责任呢全推到了当地有钱的老百姓了。他们这一层一层的推脱，朱元璋可不吝这一套，既然你们全往下推，那可就意味着你们全有责任。我不怕你们人多，就怕你们不说，关键时刻这些人是狗咬狗一嘴毛啊，都说不是自己的责任，都说这钱呢他没拿，可是这话谁信呢？俗话说得好，染布店里哪有退白布的，这些钱既然他们都已经揣进腰包了，怎么舍得拿出来呢？于是各地方的官员又活动上脑筋了，开始想办法。为了不从自己腰包里掏钱，这些各地方的官员就把矛头对准了老百姓，还发下了告示，说这些赔付的款项由老百姓平摊。这消息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可真是给他气急了，于是下令要求各地百姓进京面奏，揭发当地官员的犯罪事实，下定决心要严惩这些贪污人员。只要和这件事情有关的，无论是官员还是有钱的百姓，一个不饶。据明史里边记载，郭桓贪污一案，从中央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直隶和各省的好几万人都被牵连了进来，就连好多不当官的有钱百姓也没能逃脱，命丧黄泉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但凡窝藏罪犯的也同样遭受惩罚。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处在一片惊恐的状态之下，对于这次惊天动地的处罚，好多人就开始纷纷向朱元璋反映，是不是处罚的太重了，好多人并没有贪污啊，只不过是没有予以阻止罢了。不过这些理由在朱元璋的面前完全不成立，在他看来，没有阻止贪污就跟一起贪污没什么区别。不过随着事情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处死的人数越来越多，朱元璋的态度也开始慢慢变化了。这事儿发展的速度可远比我想象的要快呀，如果此时不能及时处理好底下那些怨言，难免就会引来祸端呐。想到这儿，朱元璋的问题可就来了，这兴师动众的问罪可是他起的头，平息大家的反对呼声不能让他一个皇上先低头啊。结果这既能平复大家反对呼声，又能保全皇上尊严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个案子的主要负责人吴庸的身上。什么方法呀？那就是连吴庸一块杀了。朱元璋把这责任一推三六五都推到了吴庸的身上，这才算了结了这档子事儿。郭桓案件结束之后， 朱元璋就开始反思，到底是什么地方有纰漏呢？能让这些人这么容易贪污？最后他发现，在地方官员记账的时候，全都用的是汉字的123这么来记的，就很容易涂改，简写的嘛。如果从一改到二，添一横就行了，根本不会有人发现。于是呢，朱元璋下令，从此以后所涉及到跟数字有关的内容，全用这汉语的繁体字大写来代替，这样呢，就大大减少了改动的机会。这种习惯一直沿用至今。您看，您现在写支票的时候，这书写的数字都是拿这个咱汉字繁体的大写来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朱元璋给咱们留下的一种反贪遗产吧。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不得不使用重刑，贪赃枉法的一律发配边远山区，数额在60两以上的斩首示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惨不忍睹的极刑。可是无论怎么处罚，这顶风作案的人就是没能见少。朱元璋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既然不能放弃对国家的治理，那只能加重刑法的残酷程度。以至于几百年以后的文豪鲁迅曾经说过，明朝刑法如此残酷，令人感到不像是在人间。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